活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世界有无限可能，人生有各种精彩，我们无法一一体验，却可以细细聆听，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北京故事广播，人物空间， 听他们的故事，品自己的人生。欢迎收听人物空间，我是刘丽。常天乐，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召集人，身体力行可持续的食物系统，之前曾经是中国日报的财经记者，公益机构的农业项目调查人，曾经作为上海第一批国际志愿者前往老挝农村支教，担任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多家国际机构和公益组织顾问。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常天乐。常天乐和他的小伙伴们做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时候，有机概念已经受到社会认可，有一些机构愿意出资帮助农夫市集做大做强，但是常天乐和他的小伙伴们选择了拒绝外来资本，靠自力更生维持市集的发展。 有没有考虑到这条路特别难呢？ 当时没想那么多，当时就觉得、 就特别理想化的，觉得这 是 最好的。 对对对，我们觉得做对的事情挺重要的、因为当时我们那波人也都30多岁了、也在想就是人生应该怎么过。我觉得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想过一个诚实的有意义的人生，那么就去投入去做一件我们认为对的事情，不要去妥协也很重要。因为我们刚起来的时候，有机也是刚刚就开始热，很多投资人找我们想投，我们就觉得为什么要拿别人的钱呢？就是拿了别人的钱， 有人送钱来还不好？ 那他也不是说我钱就给你，你爱干什么 就 干什么。对对，受制于人。因为当时我们跟一些做商业的朋友聊，朋友就说：“哎，你们农友在世界上卖多少钱啊？那他给你多一点钱，你们收的钱太少了，你们多收点钱。然后呢，你们多来点大的公司，那些大公司市场预算很多的，他们可以给你很多钱。但我们就觉得要赚钱这个路子是对的。”但是这也就不是我们想做的事情了，我们想做的还是支持小农户。像那个时候有很多有机的小就是公司过来找我们说，我们可以给你们钱啊，我们还可以在市场免费发菜啊，因为他要打市场嘛，他可以贴钱做市场。那我想你免费发菜了，你来把客户都吸引走了，那这些小农户怎么办？所以我们的根本还是在于支持小型的生产者，我们觉得这个社会需要有很多的小的东西它才有活力。如果这个社会只有大的， 动不动就像一个那个漫画里画的，我一整就整个什么托拉斯、什么的， 对，现在有这个趋势，我们觉得我们还是想试试看小而美行不行。而且小的东西里面能每个个体有更多的自主性，这种自由是挺重要的。就别看农民很苦，昨天还有人说了一句话，说就我们市集上的那个一个志愿者说的，说你只要做你自己喜欢做的事儿，没有苦不苦的。 是， 所以我们也会发现我们农友里面做的特别好，他真是喜欢在地里干活，愿意去观察植物，像我们这样就整天跟他们打交道，特别了解他们的日常生活的话，真的很佩服。然后也会观察到就我们所谓的自由意味着什么，虽然他在很多层面上可能是不自由的，因为气候季节不是他说了算的，温度天气他没办法控制，但是他把自己的这个农场照顾好之外，他可以决定我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销售，我卖给谁，我怎么定价，这些是他很自由的。他甚至如果安排得当，我们有一个农友，每年冬天他就会歇一歇 啊， 他就有小两个月的假期，他可以出去学习，甚至就纯粹的休息，读书充电都有。 这个我觉得是很多上班的人和拿了投资的创业者不具备的。 很难想的。 对，他只要对自己负责就可以了。 嗯， 这种自由自主性，我觉得是在这个社会特别难得的。那我们农夫市集多多少少也是希望保持一点这样的自主性，所以我们就一直没有拿投资，也不想拿投资。虽然这个限制了我们更快的发展，让我们能够在短时间内服务更多的消费者和生产者，但我们觉得这个可能更符合我们自己的性格。 嗯，要做的就是这样一件事儿。 对， 不能因为我要做大就把我当初的想法都变样了。 对，还有就是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是一个，我们看的不是三五年、一两年的事儿，我们看的是更长时间，他这个事情能不能继续做下去，能不能做得跟原来一样好一样正，所以我们就觉得慢慢的发展是好的。其实这个跟有机农业的概念是一样的。有机农业最根本的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依靠外来的物质投入，我们要尽量的去发挥发掘本地的资源，这个资源包括我原来有的土水气候，然后来开展农业生产。那做一个机构我觉得也是这样，不要老想着有外部的资源进来支持你做，这个有点像用化肥，用农药拔苗助长，我们就慢慢的集结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源，人，我们自己的知识，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学到的东西，来让这个机构好好的去成长。如果长得不好，我觉得我们也认命，那就是我们能力有限，那也不要太强迫自己做能力范围之外的事情。 你们现在这个市集的组织者大概有多少是专职的？ 我们农夫市集大概有6个人左右吧，专职的。有负责传播宣传的，有负责市集现场维护的，我们还会办很多的分享会，就是加强消费者和农友之间的沟通，有负责这些活动方面的。当然最重要的是农场拜访，我们会有好几个同事就是全职兼职的盯在这个上面。 那大家都是认同这种， 对， 像你刚才说的那种理念的。 对， 要不然也不会凑到一起。 对，这拿那么少工资还干那么累干嘛呀。 大家以前都是做什么的？ 都有，我们有在农场工作过的，然后有像我这样做媒体的，做公益组织的，有原来在企业上班的，甚至还有自己创过业，开过咖啡馆的，我们有同事。就不一样，但我觉得大家共同点，第一，对吃都比较讲究。所以我们办公室做饭都特别好吃，我们那个同行都会跑来我们这儿蹭饭。第二个就是对于这种公平，对于自主性都有很高的追求。所以大家愿意在一起做这件小小的事情。 那你们的农友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呢？ 我们农友原来呢其实是以新农人为主，就是他们都是10年前就开始做的，都有非常好的背景。我们有一个农友原来是做过外交官，做过贸易 啊， 去过很多国家，会好几门外语。那他就觉得我身体不好，我是不是在食物里面要找原因，找着找着说，哎，我还是自己种吧，就深深的把自己从一个90年代的精灵变成了一个农夫。就真的就是一个农民的形象，特别了不起。那个天赋园的张志明老师，我们也有德润屋，也是我们有机农业界的前辈，原来读博士理工科的，搞纳米研究的，然后因为各种原因开始做农业，去体会人和自然应该怎么样互动，就变成了一个农场主。也规模也不大，就几个棚在那里种。有一些人是城市里面原来做别的行业的，背景非常好，但是出于对于自己食品的考虑，也出于对人和自然关系的一个反思，环境保护，或者说我们有一个小柳树原来在日本企业上班，说哎呀，总觉得能够看到天花板，甚至可能50岁以后公司不要我了，我就失业了。但是呢，如果我做一个农民，我能干到60岁70岁。他就想追求更加自主的生产跟生活方式，所以这批人也挺多的。这是我们一开始服务的主要对象。现在我们发现越来越多的是年轻人，就刚刚我们说的这波人都是30-40岁这一波。后来我发现很多20出头的年轻人大学毕业以后，可能在城市里面工作过，或者一开始就想明白了，就在城市里面工作不符合他们的需求和天性，觉得做农业挺好的，或者在城市里面上了几年班，觉得没意思，太不自由了。 而且太随波逐流了，在城市里面，所有的事情都不是你能控制的。那如果回到家乡，做一个独立的农民，还能带动周围的村民致富，挺好。所以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跟这样的返乡青年去合作，我们也意识到说，这些年轻人会是中国未来农业发展的一个支柱。 嗯， 因为这批有理想、有能力、有知识的年轻人，如果他们做农业成功了，那就会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我们就不愁说中国以后谁来种地养活我们的问题了。 嗯， 所以我们现在把重点也放在支持这样的年轻人去做农业上。 你刚才提到的这些农友跟我们传统意义上理解的农民还真的不一样。 对， 那像咱们真正传统意义上的那种农夫农民在咱们市集中 有 吗？ 我们有一个顺义的叫陈艳红大姐，就无前无后一两亩地，养了几百只鸡，就种着点菜。然后别人呢，以前是因为很多人去潮白河钓鱼，就知道他养鸡不用饲料，就喂一些粮食，就去找他买鸡蛋。来了市集以后，他觉得，哎，我每周赶两次市集，可能卖个一两千块钱的菜，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讲，也是个很好的收入了。 嗯， 所以我们也有这样的农友。 他是怎么知道咱们市集的？ 哦，是因为他有个外甥，当时在外交学院读书，然后他们就一帮学生想做一些支农的工作，就找到我们。哎，我们看这个确实还挺合适，大姐人也特别好，很能干。所以我们觉得未来其实是应该这些普通的农民能够有年轻人去带领他们，因为年轻人可以更好的跟他们沟通消费者的需求， 对， 然后怎么样用不用农药化肥能够种出好吃的菜来，就是这一辈的农民很多已经丧失了这些技术了，因为从80年代开始我们就在推广农药化肥，觉得是科学的，但现在反思觉得其实还有另外一面的问题，我们当时不了解，所以我们就觉得要让年轻人有知识有文化，并且理解城市消费者的年轻人能够去农村起到这个带头的作用，然后让更多的农民能够参与进来。 常天乐，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召集人，身体力行可持续的食物系统，之前曾经是中国日报的财经记者，公益机构的农业项目调查人，曾经作为上海第一批国际志愿者前往老挝农村支教，担任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在内的多家国际机构和公益组织顾问。您正在对话的是人物空间今日人物常天乐。现在这个市集的双方感觉还是其实是一群怎么说呢，高知识背景的人， 对， 跟真正的我们土生土长的农村， 对， 其实还是有一点距离。 没错，我们毕竟是个很小的组织，所以我们也是希望说我们用很少的投入建一个模板，通过这种形式让消费者甚至能够直接对面交流交易，那也许政府有更大的能力和资源，去开展更大规模的农夫市集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或者我看日本有很多叫直销所，就是政府出钱盖一个超市，一般都在高速路边上，然后农民就把自己的菜摆进去，他们有套很好的系统，每个农民摆的菜卖了，他就能看到我的菜卖了多少，那个政府的超市可能就提个10%-15%的经费，那这个对农民来讲是一个很合适的数字，所以我们也希望政府能够多做这方面的工作，因为这个完全超越了我们这种小的民间机构能做的事儿。 但是如果你们做了一个比较成功的这样一个模板出来，以后可以他们吸取经验或者说复制粘贴了，也是挺有价值的一件事。 对，我们挺希望政府能够参与支持这样的工作，我们也愿意把我们的一些经验和更多的人分享，现在是国内就政府做的没有，但是你像上海啊、广州啊、成都啊、西安啊，都会有当地和我们差不多的人在办农夫市集，所以现在全国十几个城市都有了。 大家想法都差不多哈。 对，因为大家都想吃点好的，农民也想卖个合理的价格。 看起来你很享受现在的工作。 也有很多问题吧，但是你一想到，我觉得吃是人精神追求之外最重要的事情。 民以食为天嘛。 对，而且你这是每天必须要吃的，不像你衣服啊、手机啊，你的换的频率是可以很低，甚至可以更简单的。但是你吃进去的东西，它必须是一个高品质的，我觉得是一个好吃的、天然的、有营养的东西。那我觉得这份工作让我能够在吃上面，有一个非常好的保证。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已经让我的生活非常好了。所以我也 如果 少挣点钱呐、啊， 对对对，别的 没关系， 相对来讲就不那么重要了。但还是有很多其他的压力和阻力，可能跟我们自己能力也有关系。所以你要说特别愉快也不见得。我们最近就有个同事说要离职了、嗯、说太忙了太忙了，压力太大， 嗯， 因为要操心的事儿特别多，而且很多操心的事情确实不在我们可控范围内的，所以他就说啊、哎、哦，年纪已经30多岁了，要生小孩，那么压力那么大，我没有办法好好生孩子，说我要备孕，我备孕我就得离职。我就觉得很可惜，真的大家都很少是因为钱的原因离开这个工作、嗯，所以我们也希望机构能够有个好的调整，让大家都能够更加愉快轻松的在这里工作。 嗯，那你呢，你会接着做下去吗？ 农夫市集我们肯定希望它能够，只要政策允许，我们希望它能够继续存在下去。那我自己也在反思说，我们当时做这个市集其实不光是为了支持我们现在直接合作的这20-30个农户，我们其实是希望更多的人去理解食物从哪里来的、嗯，我们作为消费者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或者告诉更多的农民你可以用更加环保的方式来种菜，并且能够得到比较好的收入。所以我们就觉得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它还是一个比较小的在地的一个小组织，它能够、服务的人群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做了几个事情，一个是我们做了一个新的写作平台，传播平台叫食通社、嗯、就是让农民啊消费者一起来， 食物的食， 对，就食物通讯社。食通社，诶，告诉大家到底好的食物是什么样的、嗯、什么样的农业模式是我们应该支持的，我们就请农友来写、嗯、他们怎么做，农民怎么种菜，或者我们去做访谈，然后消费者有， 这是你的专长啊，做媒体出身， 对，后来又回到媒体了。所以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一个传播的平台，让更多的人去理解我们在做的事情， 嗯， 把这些农友好的案例也能够收集整理出来，让更多的想做农业的人能够看到。 嗯， 所以这是一个。第二个是我们参与建立了北京的一个环保基金会， 嗯， 叫合一绿色公益基金会。 嗯， 我们在下面有一个专门做食物的一个专项基金，希望能够支持到更多的像我们这样的草根组织。 嗯， 像我们当时开始的时候，虽然没有拿太多公益机构的钱，但还是有一些，有几万块钱开始给到我们、 嗯、 让我们去雇了我们第一个全职的同事。 好好， 所以我们觉得，诶，有一些小额的资助也许能够让更多的这样的农夫市集也好，什么消费合作社啊，妈妈团购群啊、 嗯、 能够发展起来。我们想做一些行业基础建设的工作。所以这两块是我们去年有新增加的业务，那它是相对独立于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在做。 算是把要做的事情再拓展一下。 对，就是北京有机农夫它是特别实的在地的东西。 嗯， 它客观上来讲每周也就能服务几十个农户几千个消费者。 嗯， 但是我们有一个写作的平台，传播的平台，那更多的人就能看到。 就是还想把这个理念传播得更远一些。 对， 觉得还不够。 对，也能够支持全国各地的实践者来做这些工作。 嗯，你刚才说的一句话我印象特别深，就是说想做一些真实的。 对。 有价值感的事儿。嗯，我看你以前的经历其实还蛮丰富的，学的传媒，然后在国外留过学，然后还去 老挝做志愿者吗？ 是去老挝做过志愿者、嗯、当时 就是很 什么考虑啊， 很朴素的想法、 嗯、 那个读书的时候希望工程很火嘛，然后就开始有支教的这些事儿、嗯、那我自己是上海人，城市里面的、嗯、你要说大学一毕业去什么农村支教、嗯、父母肯定不会同意嘛。 对呀、啊。 那后来工作了以后，我说去老挝，我说去，我去教英文，好歹也是出个国。但是我一直就是很感兴趣的，就是我一直不明白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每个人都不能脱离食物而生活。 嗯。 我觉得食物生产者是我们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职业和岗位。 嗯。 但他们却是世界上最穷的一个阶层。这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不公平，所以这个是我很早就开始 你作为一个上海姑娘为什么会想这些事儿？ 那公平我觉得很多人还是有这个概念的，这个事情是不是公平，因为你也想被公平的对待， 对， 所以你也会想我有没有不公平的对待别人，或者有没有别人不公平的被对待，而我能够为他做一点什么事情。所以我就对这个事情一直是有个，对农村发展一直是有个执念。 嗯， 但是你要去一个公益组织做农村发展，你要下乡驻村、 嗯、 你不会方言，你不懂农村，真的很难。所以我觉得农夫市集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切入点，从城市 开展工作，来支持乡村和农村发展，这个是我特别感兴趣的事情。所以之前的也在不同的也在商业领域工作过，我觉得每个工作也都让我学到一些东西，然后能够用到现在的工作里面来。 但是之前的那些工作都不是你最终能安住下来的地方。 对，就这个是我做的时间最久的一份工作。因为在这里你能够有充分的自主性，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忙成那样了， 是一方面是忙成那样， 时间起码不自主， 就是工作量不是那么自主，但你还能相对来讲调节一下。我觉得有特别自由的地方，但是也有特别不自由的地方，也有。 因为毕竟没有完全的自由嘛。 对对对， 没可能。 对对对，我觉得能做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觉得自己发挥了一定的价值，就这本身就是一个很奢侈的事情了，在这个社会。 所以现在回头看看，你对自己现状还满意吗？是你想要的吗？ 我觉得实话实说，我对我们的工作还是不够满意，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更努力，但意味着我们要有更多的付出，那可能我们的生活就不会那么惬意了。所以我们就说在生活很惬意的情况下做自己认为想做的事情，那现在还算 OK。 就像我们有一阵子特别忙，我们同事就说我们做这个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生活得更好，这个生活不是说有更多的钱，而说首先我们能够好好把三顿饭吃明白。所以我们办公室我们就会坚持说要大家轮流自己做饭，然后我自己也只要有可能在家里我就尽量自己做饭，然后用我们农友的食材，这个生活状态我觉得还是特别好的。 但是如果让你牺牲更多的生活的惬意去换取你现在所做的事情做得更好 更好 更完善，你愿意吗？ 我也在思考，就是哪些是我可以放弃的。我觉得三顿饭吃好是我坚决 不 应该 放 弃的，因为这也是我工作的根本。而且是我做这个事情的一个出发点，那可能在其他事方面要减少自己的一些轻松的时间啊，娱乐的时间啊，也许吧，可能逼一逼自己再投入多一点时间去做这些事情也是比较重要的，把事情做得更好。 还是可以试一试哈。 我觉得还 看看自己承受的极限在哪里。 对对对，年纪还没有大到要马上安排退休，所以还可以做一点事儿。 好了，听众朋友，长天乐和北京有机农夫市集的故事今天就先和您说到这儿。和有故事的人相约故事广播，这里是人物空间，我是刘丽，明天见。 收听到的是今晚拍案。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儿的人直接没了，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